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到神这个字，大家都有些失神。毕竟他们虽然因为唐三对于神有所认识，可是他们毕竟从未真正的见过神，也更无法想象神的力量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们却很清楚唐三的实力，而唐三在提到神级的千仞雪之后，脸上的神色更多的却是无奈和侥幸。神级强者的出现无疑打乱了众人的计划，瀚海护身罩内静得落针可闻。唐三看着伙伴们脸上的神色变化，他明白，就像自己刚刚遇到千仞雪时那样，大家的信心都受到了打击，而且神级强者的出现也令他们都有了不安的感觉。唐三没有去劝说伙伴们，他开始了平静的讲述。 事情要从我到星斗大森林开始说起，我开始为自己增加昊天锤的魂环。 唐三详细地讲述起了自己此行的全部经过，他在讲述的过程中说得十分细致，没有漏掉一点细节，哪怕是在与魂兽之间的战斗，尤其是那头暗魔邪身虎之间的战斗，都讲述得巨细无遗，甚至连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以及对大须弥锤的感受和魂技的衔接，也毫无保留地讲述了出来。从猎杀第一头魂兽开始，渐渐地讲述到了他以近乎狂暴的方式同时吸收三头千钧一皇。 当我完成了全部的吸收过程，令昊天锤拥有了八个魂环时，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自己的魂环效果，我就看到了千仞雪。只是一瞬间我就感觉到不妙，因为魂力已经提升到了95级，精神力也提升了，却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哪怕是我的蓝银皇也没能告诉我他是如何到来的。那时我虽然不愿意相信，但是心中也已经猜测到了缘由。 讲完了自己猎杀魂兽的过程，关键的地方到了。随着唐三的讲述，伙伴们的心神都被他的话语所吸引，尤其是在他讲述自己险些被暗魔邪神虎算计之后，众人不禁吃了一惊。在听着唐三同时战胜三头千钧蚁皇时，他们又充满了热血沸腾的感觉。先前的颓然和不安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唐三的故事渐渐冲淡了。唐三对于自己和千仞雪的三次战斗讲述得更加细致，不但讲述了整个战斗过程，同时也将自己当时的心理变化以及对千仞雪心理变化的猜测和自己应对的方式说了出来。通过讲述时巧妙地运用语言，唐三叙述的过程虽然和真实情况并没有什么出入，但让众人感觉到的却是绝对的实力并不代表一切，智慧同样重要。面对那样的神级强者，唐三最终还是逃了出来，站在了他们面前。 如果我也能拥有神级的实力，对上千仞雪，我就有100%的把握能够战胜他。我的魂力提升速度甚至还要比他快上一些，但是我和他的情况却不一样。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也一定经历了类似于海神九考之类的神奇传承考核，但是为他引导考核的是他的爷爷千道流。千道流对于千仞雪肯定不会像海神斗罗波塞西前辈对我那样，他必定帮千仞雪度过重重难关，而我们却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因此他的整个提升到神级的过程并不扎实，虽然成了神，但绝不是完美的神，否则他的心灵也不会出现破绽了。当然千道流在培养他的时候应该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他同样也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神，只要将孙女培养到神级，就算不是最强的神也会是无敌的存在，所以他才用最快的速度培养千仞雪，而千仞雪也并没有让他失望，终于突破了最后的阻碍。但是我们不一样。慕白、小奥、胖子、蓉蓉、竹青、小五，我们七位一体共同经历了海神的考核，我们是一点一滴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数次险死还生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的魂力提升的也很快，这与我自身的武魂有着很大的关系，或许我的昊天锤与蓝银皇任何一个在品质上都要略微逊色于六翼天使武魂，但我却是一个双生武魂的拥有者， 在这方面就算是比比东也无法和我相比。他虽然也是双生武魂，但是他的双生武魂却是同一类的生物，都是以蜘蛛为基础的。但我不是，我的两个武魂可以说是天差地远，是父母的基因让他们同时出现在了我身上。而我既然能够将他们都提升到顶点，就证明我已经超过了比比东，我的基础又比千仞雪扎实得多。因此只要我能够成就海神，就算是千仞雪能将六翼天使之神的所有能力全部融会贯通，我也有把握战胜他。 听着唐三慷慨激昂的声音，感受着他那前所未有的个人魅力与无与伦比的霸气，众人仿佛看到了充满智慧的大师与狂傲强悍的唐昊形成的结合体。 我们相信你，小三，你说的对，神级强者又如何？我们也同样有成为神级强者的可能。只要你成为了海神，就算天使之神再厉害又如何？而且他就算再强大，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而你不同，你还有我们，我们永远都会陪在你身边的。我们的计划不会改变，海神岛依旧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唐三坚定地点了点头，也同时将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之中，把自己的右手伸到了伙伴们面前。七只手重叠在一起，交融的感觉令他们那14道目光在中央凝聚。因为神级千仞雪而带来的影响，在这一瞬间已经消弭于无形之中，每个人心中形成的障碍都已经消失了，这其中也包括唐三自己。就像在海边，千仞雪凭借着意志力令自己充满了信心一样，他们内心的问题也已经完全解决。当然，不论是对唐三还是对千仞雪，他们要想真正解决自己心中出现的问题，都必须要直面对手，击败对手。 我们还不能直接去海神岛，在前往海神岛之前，要去另一个地方一趟。我的昊天锤还差最后一个魂环，这个位置早在当初我们离开海神岛之前就已经决定留给他了。 嘿，那可恶的家伙当初差点令我们覆灭，甚至成了紫珍珠那女人的俘虏，这次可是要找他算算总账了。我们可不是当初的史莱克七怪了。 唐三所说的目标大家当然知道是什么，那就是大海中的霸主，最强大的海魂兽深海魔鲸王。这时小五却皱起了眉，唐三赶紧握住他的手。 小五，你心里不舒服吗？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猎杀10万年魂兽，我可以。 不，我不是不让你猎杀他，只是这深海魔鲸王让我感到很不安。当初你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与你共同抗敌，他给我的感觉与10万年魂兽很不一样。你利用了无敌金身才能够接近他，吞噬了他的能量，从而令自己的魂力得到提升。但是当时我的灵魂伴随你的意识，在陷入昏迷之前却感觉到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 哦，什么事？ 第一个自然就是他的实力，那头深海魔鲸王的实力太强大了，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庞大的身体以及那么庞大的能量。我可以肯定，就算是大明和二明的能量加起来也远远不如他一个多。他所积蓄的能量就像大海一般深不可测，我根本感觉不到有尽头。另一个就是你使用无敌金身被他的攻击命中时的感觉。你也知道，无敌金身本来就是我的技能，这个技能我们一直认为都是无敌3秒防御，可实际上它也是有极限的。当时你与深海魔鲸王战斗已经拼尽全力，自然无暇顾及其他，但我被你限制不能离开你的身体，我的灵魂却能清晰地感受到无敌金身的状态。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所释放的无敌金身已经到了极尽崩溃的边缘，而当时深海魔鲸王发出的攻击肯定不是全力以赴，更像是随手一击。他绝对是大意了，根本没有想到你有无敌金身这样的能力，才被你破开了他的攻击。但就算是这样，按当时的情况来说，你是没有活下来的可能的。从你与千仞雪一战来看， 当时你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很可能也是被海神神念所救。我要对大家说的是，千万不要小看深海魔晶王，他绝对不是普通十万年魂兽那么简单，他的修为很可能已经超越了十万年魂兽的范畴。这大海中的霸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对付的，我们要去猎杀他，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小五，你提醒得很及时，否则我们贸然前去很可能会吃亏。不过深海魔晶王必须要击杀，杀死他是我海神第八考的内容之一啊，只有将他除掉才算是完成第八考。到时候尽可能由我一个人出手，大家退得远一些，如果出现问题你们就接应我一下。深海魔晶王拥有控制大海的力量，但我的海神之光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虽然千仞雪成神令我们的时间紧迫，可越是这样越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会起到反效果，一切以安全为重。 听了唐三这番话，小五不由得笑了，他知道唐三明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在这种时候还能保持冷静，很显然他在各方面的能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并没有因为千仞雪的强大而乱了方寸。 哥，我们先接近深海魔晶王吧，深海魔晶王瞎了一只眼睛，只要我们不太过靠近他，就不会引起他的注意。我们之前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让小白的族人去叫小白了，等小白来了我们再动手，他对深海魔晶王要比我们了解，而且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对付深海魔晶王也更有把握一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